长社楼观第十六。 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笋，一阶七宝自然化成。 复有白珠摩尼以为娇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 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 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及坐禅者， 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及坐禅者， 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 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经上说， 凡是生到西方，所有一切的环境，皆与阿弥陀佛所居住的环境一样啊。 因此，我们知道，整个西方所有一切的设施，都是阿弥陀佛清净心中流露出来的无量功德所成就的。 所以，我们到西方是享阿弥陀佛的福啊，他对我们的恩德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应当要发决定愿望之心呐。 精舍 是指精致的房舍， 而且非常的清静优雅。 楼观兰笋 都是七宝自然化成的， 而不是设计营造的哟。 娇落 是装饰，所有的建筑都是光明微妙， 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诸菩萨众 是指从初性位一直到等觉菩萨都包括在内， 而初性位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者。 无论是大小菩萨，大家所居住的环境都与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呀。经上说， 在西方世界中有在地面上讲经诵经、受经、听经者。 受经就是依教奉行， 听经则是领解， 经行是散步， 也有思道及坐禅者。 此外也有在空中讲经受经者。 所以西方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在用功啊， 而我们在此间一天忙到晚，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值不值得呢？如果想通了，把娑婆跟极乐做个比较，对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丝毫值得留恋的了。 而在这个世界，想不造业都是不可能的，身心都不清净，所以果报是很可怕的呀。 假如没有这么一个好的修学环境，那么佛说的种种经法就只是空话了，我们还是在搞六道轮回，这岂不是吊胃口吧？那么佛又如何对得起我们呢？而这部无量寿经具有真实的利益，确实能实践，不上空谈呢。 所以这部经不能不讲，经中的内容令我们了解到事实的真相，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 到了西方，果证是非常的殊胜，可得小圣四果。 但是西方没有小圣，而所谓的小圣四果是由断证功夫上说的。 在西方听到了佛菩萨说法， 而众鸟行树也说法， 断了88品见惑，等于这个世界的须陀洹，又称作入流。 但是他是菩萨，是一年级的菩萨呀。 如果是断了欲界九品私货中的前六品，就等于是斯陀含， 又称为依来。 在断了欲界私货后面的三品，就证得 三果阿那含。 阿那含在我们这个世界叫不来， 就是不再到欲界来了。 他升到四禅天，四禅天是凡圣同居土， 而其中有五不还天，也就是三果阿那含居住修道的地方。 他在那里把色界、无色界七十二品的私货断尽了，就证得 阿罗汉果， 又名不生， 就超出了三界。这是从断证比喻上说的。小圣的根性很执着， 而大圣则比较圆融，心量广大。 所以佛特别交代我们， 要多读大圣经典，把心量拓开，到西方就占了大便宜，开悟正果都快。所以不要对一切人一切事斤斤计较啊。 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何必认真呢？常作如是观，自然心开意解，到西方就证得阿惟越智了。 而阿惟越智就是七地以上圆正三不退啊。 西方的每个人都是各自的 念道、说道、行道， 莫不法喜充满呐。 全持功德第十七。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 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相结，具八功德。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方，光明照耀。 修条密叶，交付于池，出种种香，事无能御。 随风散覆，沿水流分，又复持世七宝，地布金沙。 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牟头花，分陀利花，迷覆水上。 此品经文是介绍西方的生活环境， 而讲堂就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处所。 把净土的三经合起来看，阿弥陀佛的分身化身无量无边，讲堂处处都有。讲堂的周边都有全池， 而池的大小不一，十方世界往生的人都可以享用啊。 为往生者无始劫来的根性不同，有修小圣者，有修大圣者， 还有修一圣法者。 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 具八功德。 八种功德在《观无量寿经》中有详细的说明。 第一，纯净； 第二，甘美； 第三，清凉； 第四，清软； 第五，润泽； 第六，安和； 第七，除饥解渴； 第八，长养诸根。 宝池的四周各式各样的树甚多，枝条长，树叶密，发出了种种的香味，是世间所没有的。 而池是七宝，池底铺着金沙，宝池中莲花的色彩也是美不胜收啊。 有青色、红色、黄色、白色。 而《弥陀经》中所说的四种颜色，此处也是一样啊。 十方世界的众生真正发愿往生，七宝池中就长出一朵莲花， 而念佛的功夫深，信心坚固的，这朵莲花就日渐的长大。 花色艳美，将来往生就在这朵莲花中化生。 而且花上还有往生者的名字，真是不可思议呀。 在旧金山有一位女居士，她念佛的时候看到了一朵莲花， 而莲花上有她的名字。 她是在念佛堂止境的时候看到的。如果是行者退心， 或是羡慕其他的法门而改变， 则此朵莲花就日渐的枯萎了。 所以往生的人，莲花大小不一，光色也各有异同啊。 若彼众生过遇此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 欲至腰翼，欲至颈者， 或欲灌身，或欲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 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 池中之水能如人意，想浅、 想深、 想冷、 想热， 都能够达到，能开发我们的觉性， 能够使我们破迷开悟。 身体接触到水为触受，西方六尘都在说法， 所以能够得到法喜充满啊。 静若无形， 这是说明保持八功德水的功能，而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也就是好像我们的空气一样啊。 宝沙映彻，无身不照，围栏徐回，转相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 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 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 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 宝沙映彻，无身不照， 是指池中之沙也放光明。西方世界是光明世界，水有微波，慢慢的回转，流水的音声十分的微妙，有念三宝声， 或是大圣佛法声， 愿意听合法都各自如愿的听到， 而且是不相妨碍的。 而今天这个世界的障碍灾难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真正的聪明人一心一意只求往生，至于许多大圣经典等到了西方之后再学也不迟啊。 近四十年来亲眼所见到的， 或是亲耳所听到的， 往生的人有三分之二是不识字， 也就是没有读过书的， 他们就靠一句佛号， 而其往生的瑞相就连一般出家人都比不上啊。 1968年台南将军乡有一位老太太，她的心地忠厚， 但是不懂佛法，见庙就拜。 在他往生的前三年娶了一个儿媳妇儿，而这位媳妇儿懂得佛法，就告诉他说， 婆婆要专念阿弥陀佛哟。 他念了三年，往生之日就告知家人说， 我要洗澡了，不要等我吃晚饭了。 家人很孝顺，大家还是等了他，等了很久他不来，再去请他，见他站在佛堂不动，已经往生了， 而且是站着走了。 实在讲，知识分子反而不如不识字的老太婆， 因为他们真诚谦虚，绝对没有共高我慢呐。 李老师常常教我， 要学愚啊，不要学聪明，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止习即静 是禅宗修学的方法。禅宗最早到中国来，主要的方法是观心， 而后来的众生妄想杂念多了，不如古人，所以就改为参话头。 无生无灭 是指果地上的境界， 也就是十地菩萨以上所证的清净极灭。 实力无畏， 如来果地上有十种特殊的能力，为其他人所没有的。法身大士虽然有相似的实力， 而据佛的实力还是相差得很远呐。 无性无作无我， 通大小圣， 大慈大悲喜舍， 不只是通大小圣， 也通人天。 色界天中佛就讲到了， 除了修四禅八定之外，还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才能够升到四禅天呐、啊。 如果没有慈悲喜舍，升到天上可能都变为阿修罗了。有天之福而无天之德呀， 因为他仍然有分别、执着、嫉妒、傲慢、好胜之心呐、啊。 甘露灌顶受位， 这是讲密宗。由此可见，西方说法包括了一切法门，讲经说法是为了破疑生信。 如果是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么一部大藏经就等于是破纸了呀。 佛四十九年说法就是为了生信，如果相信一句佛号，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呀。 因为它涵盖了十方一切诸佛的佛法，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呀。 见到自性，自性流露出来的，哪有不知道的？不但一切佛法通达，一切世间法也通达了。 因为世法也是由心性流露出来的，而离开了心性就没有一法可得啊。 禅宗讲 明心见性， 净宗讲 一心不乱， 而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 我们只求一心不乱。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的道场不讲经， 不做法会， 不做佛事， 不传戒， 所以他的念佛堂一年到头就是一句佛号， 而顶多只是在念佛当中讲一点开示。 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 这四句话必须要注意，千万不可以轻易的放过呀。今天讲学佛得到了什么？如果听经只是为了了解 佛教是什么，内容如何， 这是尝试，没有任何的利益。 所以要用清净心来听啊。 马明菩萨在《起信论》中所说， 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 不执着言语、名词、术语以及念头，而以真诚、恭敬、清净心听经，听了会开悟啊。 而没有开悟，也不要研究，不要想，听多了，自然也会有悟处啊。 这样天长日久，就能够契入佛法。 而且把佛法与生活汇为一体， 正直平等 就是直心。起信论说， 菩提心包括直心、身心、大悲心。 观经说， 至诚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两者合起来看，直心就是真诚之心， 成熟善根， 是指事出世间善根成熟了。世间的善根是无贪、无嗔、无痴，而菩萨的善根则是唯一精进。 但是在精进之前，必须要有三个基础，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否则就精进不起来了呀。 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则独闻之。 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 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 尚无假设，何况实苦？ 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随其所闻，与法相应。 此法是指心性而言，在西方愿意听任何经都能够听到，不愿意听的则了无所闻， 而永不退转于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的境界呀。 十方众生往生者所得的是 清虚之身，无极之体， 此身是性德所成，就是法性身，法性是真常， 所以它的体质是不生不灭呀。 我们的身体是法相身，是阿赖耶识的相分， 所以是有生有灭呀。 西方世界一切恶的名词都听不到，怎么会有实苦呢？ 所以这个世界称为极乐世界啊。 经上说， 所有的众生可分为四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西方则都为化生。 如果是化生为小孩，慢慢的长大，如此则有生灭的现象。 而化生没有变化，又不需要饮食，所以也不必饮水吃饭了。 但是经中也说， 西方思食得食， 这是因为吃饭的妄念起了现行，而西方人没有生老病死，所以称为 无极之体。 超世稀有第十八。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 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 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 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彼漏，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 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刀立天王又复丑劣。 假令地势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 此品是说西方人的正报。经上说， 所有往生者的容貌、精神、色彩，超越了世间的众生。 而且西方人彼此之间完全相同，没有差别相啊。 西方有 天、人、声闻菩萨之名。 这是随顺这个地方的风俗而讲的，因为在还没有到西方世界以前， 或是为人，或是为天，或是为声闻，或是为菩萨。 但是西方本身则是一律平等，其次是断烦恼的程度不同， 而有天人声闻菩萨之别呀。 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通通都是菩萨， 而且都是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 佛为了要说出西方人的超世稀有，举出了几个比喻。首先是以帝王与乞丐相比， 接着再以转轮圣王与帝王相比， 更以倒立天王与转轮圣王相比，再以第六天， 也就是他化自在天， 与第四天， 也就是倒立天王 互相的比较，最后以第六天的天王与极乐国中的菩萨声闻相比，无论是光颜容色， 或者是各类的等级， 简直就是无法相比呀。 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至于威德、阶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 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这一小段是专对我们一般人说的，因为我们为了衣食住行，一天忙到晚， 而到了西方，物质生活则样样都不要操心了呀。 他化自在天最有福气，衣食住都不需要自己张罗，有第五天化乐天变化出来为其准备。 而到了西方，阿弥陀佛则变化了一切来供应大众，所以他是真正的大施主啊。 至于威德、阶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 同样在娑婆世界证得须陀洹果、阿罗汉果的，在西方世界断了88品见惑，等于此间的须陀洹小圣出果； 而断了81品思惑的，则等于此间的阿罗汉。 两个人断烦恼的功夫是平等的，除此之外智慧不平等， 所以此间的阿罗汉比不上西方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智慧神通都比不上啊。 西方人的一切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 所以超越了一切的世间。 佛最后招呼阿难，阿难是喻会的代表， 也就是对我们后世众生的开示啊。 他说， 无量寿佛极乐国土的功德庄严不可思议，是想象不到的。 我们只有老实念佛，不要打妄想，只有仰信佛言。如果是一面念佛一面还想， 西方的宝树究竟有多高啊？黄金为地的金子是否为九九的真金呢？ 那就错了呀。 受用具足第19， 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 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 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 若欲食时，七宝钵器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食者。